言谎言转眼欺骗，故事暗藏深渊。停下脚步，下雨的街，红是鲜血，绿是枯竭。黄灯彻夜伤我不变，游戏无法破解。 却不知白天黑夜 给你太多太多太多的恐惧。

虑一万分钱你那么多，你相信我的真挚，真心比宇宙还辽阔，我会牵着你的手，想全部接受。 我想听听你的耳朵 于是我们没 颗心像坐空城，希望希望来敲门，才勇敢启程。有些泪就歇一会儿，有些泪换点水，撑到最终会终于学会。就这么一生，流亡的反折，现实是一样的情节，守护着堡垒，我奋不顾身，为了爱撑。太多纷争，于是我们每个人变得不完整。哦哦，每一个心像座空城，希望希望来敲门，再勇敢启程。歇一会儿，有些泪混点汗水，撑到最终会终于学会。就这么一生，流亡的反折，现实是一样的情节，守护着堡垒，我奋不顾身，为了爱撑。 最终会，就这么一生，流亡的反正，不过是间可以倒退，闭上眼，只记住你的吻，曾经那么美。

We're finding love is a battle, but daylight is so close. So don't you worry about a thing. We're gonna be Yeah.